小熊巴特去钓鱼。作者：吕丽娜、张博冉。小熊巴特喜欢钓鱼，因为鱼是他最爱的美味儿，还因为钓鱼的时候，有时候会钓上一些奇妙的东西来。今天是周末，巴特又到小溪边钓鱼来了。他先是钓上来一条黑色的小鱼，然后钓上来一只青色的小螃蟹。当他第三次收起鱼线时，鱼钩上挂着一个奇妙的东西，那东西闪闪发亮。巴特小心地把它取下来，原来是一个玻璃瓶，瓶里有一个滑稽的小东西，样子活像一颗草莓，可是却不停地扇动着一对透明的翅膀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小熊巴特着迷地盯着瓶子里的小家伙，可那小家伙只是不停地闪动着它的翅膀，并不回答小熊的问题。 你不肯说，那好吧， 巴特说， 我带你去找獾爷爷。獾爷爷知道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不管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獾爷爷都会说出你的名字。 于是小熊巴特把玻璃瓶拿去给最有智慧的獾爷爷看。 这是一个愿望， 獾爷爷肯定地说， 而且是一个小女孩的愿望。只有小女孩的愿望才是粉红色的。 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愿望呢？ 小熊问。獾爷爷盯着瓶子里的小家伙看了一会儿，摇摇头说， 这个我说不出来。 可你是知道世界上所有问题答案的獾爷爷呀。 小熊巴特不相信。 没有谁知道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，况且 獾爷爷微笑着说， 小女孩们的心思是最难猜透的。 如果我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愿望，那我怎么去帮助这个小女孩呢？ 小熊有点失望地说， 我好想帮助这个小女孩，我喜欢所有的小女孩。 这不难， 獾爷爷说着把玻璃瓶的盖子打开，粉红色的小家伙扇动着翅膀飞了出来。 跟着他，他会把你带到小女孩那里。 于是小熊巴特一路跟着粉红色的小家伙走过一片绿草地，越过一座小桥，穿过一片树林，树林的尽头有座白色木屋，小女孩就住在木屋里。小女孩从窗口望见了小熊，高兴地跑出来，拉着小熊的前爪，带它走进木屋。木屋的中央是一张绿色的桌子，桌子上摆着一个生日蛋糕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点心、水果和饮料。 今天是我的生日， 女孩告诉小熊，可我是刚搬到这里的，附近谁也不认识，所以我许了一个愿望，希望能有一个有趣的朋友来和我一起吃生日蛋糕。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。对了，说起那个粉红色的愿望，它已经变成小女孩窗前的一朵茉莉花了。实际上，每当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实现的时候， 世界上就会多长出一朵美丽的花来呢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